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中国菜在河南省正式发布了34个地域菜系、340道地域经典名菜、273席主题名宴新鲜出炉。重庆10道名菜、5大主题名宴上榜。据悉，这一次是中国首次向世界发布中国菜。你最爱又是哪一道呢？

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武汉大学教师张曙光的一节课火了，在公选课手机应用分析和创意上面，他以吃鸡游戏为例子，一边讲吃鸡一边给学生分析。据了解，张老师为了上这一门课呢，专业学了三天吃鸡游戏，学生们狂点赞，很新颖很生动。这样的课你喜欢上吗？ 你住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。

松，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，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，你很纯真我被打动，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，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，哦，人的一生中机遇常常有，每飞每段都有感动，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，奇怪 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怎么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叶永烈， 科普必须用心的，用自己的心智去原创，只有这样才能写作真正好的作品。尤其处在当前的网络这个时代。要特别注意，因为网上的是是非非有好多伪知识伪科学的东西，作为科普作家他应该及时澄清这些事情。 植物分类学家洪德元院士， 就我的观点而言，任何搞科学研究的，第一你要有合作精神，第二你要奋斗，第三你要瞄准你的主攻方向，不能今天往东明天往西后天往北，没有个主攻方向，那你再聪明，时间是个常数，你也不可能在哪一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。 中国台湾男导演、亚洲流行天王周杰伦御用金牌作词人方文山。 可是怀才不遇要建立在说你的东西真正拿到专业上跟人家比较，然后其实明明就比别人强，可是因为主客观因素不利于你，不管是主管、评审。不利于你，然后排斥你，那个才叫真正的怀才不遇。怀才不遇不是自己说哦，我好像会画画了，怎么没办法出画册啊？我怀才不遇，我好像会唱歌，怎么没办法当歌手啊？我怀才不遇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的东西真的有拿起来，而且有一定的肯定，可是却因为外在的各方面没有条件，没有配合好，没有成熟，